文字 0548 4977 60。 我这个我问呢，红的什么属性？ 有马的我问， 爸爸， 古奇的，啊，那木古奇的，什么古奇的？啊，那是阿莱斯尼亚斯。 啊，没得事，爸爸，那阿莱斯尼亚斯，那这边我们不会改变，马的。